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十五节，所以我们今天在休息何西阿书的讲道。如果主在乐意的话，我们应该还有两篇何西阿书的讲道，还没有决定下一个系列应该是从哪一本书开始讲，所以你们也可以把这事放在祷告中。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十五节，由我来念经文，请听上帝的话语。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做的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有的。我原不是要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说这个需要打开吗？不用。 OK， 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既然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了，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思想上面的事。若我们不思想上面的事，也就无法在地上做任何一件符合你心意的事，这包括听道，这包括讲道，这包括奉献。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将我们的敬拜带到天上，加入天使和众圣徒的颂赞。我奉你儿子的名祷告。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奉献，或者基督徒的慷慨。奉献的英文就是 giving， 拿出来给予的意思。我觉得给予比奉献更直接，但是奉献的确比较文雅，给钱听起来不免俗气。我们不会说现在是给钱的时间，请大家站立翻到颂主新歌505页。但是不论是奉献还是给予，我希望你们明白，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奉献的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慷慨拿出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的人。但是你要拿什么东西给别人？老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因此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OK， 我们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我们也继续问，我们如何为弟兄舍命？有趣的是，老约翰他下一句接着说，凡地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么能够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与诚实上。为彼此舍命或许抽象，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太陌生的概念。你 信耶稣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得到新生命的目的，其实就是叫你拿出来给出，舍去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本来就不是你的，是赐予你的，好叫你再舍出去。你就此就效法老约翰说为你死的主，你就借此具体表达你确实是蒙主所爱，你也就必然爱主，也就必然爱主的肢体如同你爱你自己。这个非常崇高的神学，最具体最脚踏实际的表现，老约翰说就是拿出你在地上的财物供给穷乏的弟兄姐妹。不见得所有的奉献都是这一类的拿出财物供给穷乏的圣徒，或者我们所说的慈惠事工，但是我会说奉献首要是为人奉献，不是为了建筑物，不是为了福音车，不是为了硬体设备。我今天特别提到这点，因为我猜大多数关于奉献的教导都是关于产物而不是关于人。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这些东西奉献，但是我是说如果我们为这些东西奉献，我们总要能够确实的回答，是的，这些东西具体的叫基督的肢体得着益处，好叫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得荣耀。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劝勉哥林多教会捐款给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慈惠事工，关乎犹太人外邦人是否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两下合而为一。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段经文提供我们关于普通的奉献、例行的奉献、基督徒奉献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帮助我们回答关于基督徒给予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包括谁奉献、奉献给谁、为什么奉献、什么是奉献的标准、什么是奉献。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奉献袋的时候，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你给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保罗要哥林多人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但是他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告诉哥林多人把钱拿出来，却写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马其顿是位于哥林多以北的一个省，马其顿众教会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皮利亚教会。上帝赐什么恩给马其顿的众教会？他继续写，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注意到蒙上帝恩惠与在患难中受大试炼是没有冲突的，恩典与苦难是不彼此矛盾的。所以这也提示我们，保罗接下来有关恩典和丰盛的教导与大多数现在教会关于恩典和丰盛的教导大有不同。保罗在此说的恩典并没有救人脱离苦难，反而你仔细想，这个恩典会按照世人的标准会将人陷在困苦之中。他们马其顿众教会在患难中大受试炼的时候，从他们满足的喜乐和极深的贫穷，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很爱这段经文，和合本的翻译也很美，但是和合本翻译我觉得并没有完全把握原意。我试着翻译，马其顿众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从他们满足的喜乐与极深的贫穷满溢出他们慷慨的富足。也就是说，慷慨的富足是从满足的喜乐以及最深刻探到底的贫穷之中满满的溢出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患难中怎么会有满足的快乐？极度的贫穷怎么可能满溢出，好像一个容器水满出来？慷慨的富足，这是什么样的富足？我们从新约里面其他的书信知道马其顿众教会的光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上帝，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上帝的各教会，怎么效法？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迫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我劝勉你们，免得你们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但是相较之下，哥林多教会并没有马其顿众教会那种面临外来的迫害，他们似乎，哥林多教会似乎也没有特别的经历患难，反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在基督里凡事富足的教会，而且似乎与他们的邻舍与世界相处非常融洽的教会，也许相处的太融洽了。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可以证明他们马其顿众教会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这是说他们不仅尽力而为，他们所做的是超过他们所有资源的合理范围。甚至在第五节保罗会说，他们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期许的。主耶稣他自己曾经教导，曾经解释这到底是什么超过所有资源的奉献，超过力量的奉献。有一次耶稣是对着，在耶路撒冷对着银库坐着，他在那边看人奉献，来看到有财主把银钱投入在库里面，又有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看那个穷寡妇，那个穷寡妇她所投的比众人都还多。 So 什么标准？什么标准？两个小钱比财主所捐出来的款项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款捐款里面，但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这个寡妇是出于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就是从极深的贫穷所满溢出来的慷慨的富足。按照正常的标准，一般的标准，人都是把自己多出来的拿出来奉献。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标准？这是十一奉献吗？有人说在新约里面不再有十一奉献，确实我会说是的，没错。而这表示新约的圣徒比旧约的圣徒奉献更多，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除非你要说我们在新约时代领受的比旧约圣徒更少，十分之一是最基本的参考值。而谁奉献？有多余的人奉献，那你就必须问什么是多余。年终奖金要不要算进去？是扣掉生活费之后的十分之一吗？那什么又是生活费？什么才是你合理的生活水平？你要喝什么样的咖啡？你一天要喝几杯咖啡？你要开什么样的车？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机才算合理？弟兄姐妹，我不要你们内疚，可能有一点内疚也是好的。但是你看得出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评估合理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总会非常的合理，总会非常的刚好。我们也很容易按照合理的标准 时常很合理的有理由不奉献。我没有什么奉献的公式可以提供大家了，除了这个公式。你注意，保罗和耶稣所赞许的奉献都不合理。奉献的定义就是从极度的贫穷之中满溢出来的，从不足之中所投上的一切。这至少表示，不论贫穷，不论富有，不论你的手头宽裕还是你的手头很紧，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奉献。我在此要提醒自己，要用温柔的语气对你们说这些有某种程度敏感的话题，就是不足不是不奉献的理由，贫穷也不能合理化不掏出钱来。为什么？因为奉献就如以色列人的献祭，奉献就印证蒙恩。不论你的生命光景如何，你是富足的，是贫穷的，是安逸的，是患难的，是受逼迫的，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蒙恩，蒙了满满恩典的人。你本来什么都没有，而凡你所有的都来自于上帝，也理当归回上帝。这样看来，谁的奉献才合理？就是符合基督徒的伦理，是那个穷寡妇的奉献，还是财主的奉献？马其顿教会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我们应该预设马其顿教会的人不是自虐狂，他们也不是失去理智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就是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必须认真思想，他们是凭着什么标准，他们有什么能耐，乐意从极度的穷困之中，极度的不足之中，献出慷慨的富足。马其顿教会的人，马其顿的圣徒们恳求保罗，要他们有份于供给圣徒的恩情。恩情也可直接翻译为恩典，是同一个字。他们要参与的，让我们问，是恩情还是恩典？他们要的是要蒙恩典，蒙恩，还是想要施恩？都是，不是吗？基督徒就是蒙大恩，因而施恩的人。上帝赐下恩典的目的，就是要叫蒙恩的人效法他的儿子，效法他的儿子成了彼此施恩的人。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又归附我们。你注意这里，上帝的旨意呼应第一节，上帝的恩典。蒙上帝恩典的人不再寻求自己的意愿，而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他的儿子，献给主，再给我们。我们当然就是指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就是牧养马其顿教会的人。这个顺序是基督徒身份的次序。我们先顺服基督，才顺服人。也就是说，基督徒对人没有绝对的顺服。保罗在此强调的是，他是在主里面，他是在主里面劝勉哥林多人奉献。就如马其顿人是因为他们先顺服了主耶稣，然后按照保罗的教导服侍圣徒。保罗在这个关于金钱的议题上特别强调，他不是在此说了就算，马其顿人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先将自己给了主，也就是说乐捐的人是先将自己献给主的人，而献给主的人定义上必然是主先为他舍命的人。这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奉献。 谁都可以掏出钱，谁都可以捐出甚至极多的钱，但是只有基督徒奉献，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一位为他们舍去自己生命的主，只有基督徒才被赋予能力，能够做超乎自己能力可做的事。这就是为何新福教会不接受非信徒的奉献，因为我们认知奉献不是香油钱，收非信徒的奉献其实对他没有好处，甚至有害。这样子的人很难归信一位拿他们钱的主耶稣。希腊文化有施惠的概念，施惠总是会有互惠或回馈的期待，就是我给你钱，我帮助你，但是你要回馈我忠心，你对我的效忠等等。这种施惠与基督徒的彼此施恩，我们都看得出来有明显的不同，学者也在这上面有做很多的文章。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这样子的施惠和基督徒的施恩点，其中其实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的恩典也要求回馈，就是真正的恩典必然产生人的回应。我们现在社会喜欢讲究那种不求回报也不应该计较报答的那种施舍，追根究底其实是高估了人的价值，以为人本身还有什么可以施舍给别人的，只是我们不要计较。但是基督徒的施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我们的主怎么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并非在说我们不讲究回报，而是不要人的赞许或者报答。但是下一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有谁会在暗中观察？你的父在暗中观察，必然报答你。所以夸耀自己善行的基督徒，就失去从上而来的奖赏，因为他已经得到世人的奖赏。但是这不讲究奖赏，并不是我们不宣传自己善行的原因。我们不宣传不宣扬自己的善行，并非我们比别人清高，而是我们更在乎从父那里来的奖赏。从父那里来的奖赏，恩典是从上面来的，但是领受恩典的人也必然有所回应，因为施恩的父他在乎你有所回应。你要效法他为你舍己的儿子，因此你要彼此舍身，借此荣耀他的儿子。就此来说，奉献必然会叫我们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舍身，也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你不应该总是很大方的奉献，你的奉献不应该叫你不痛不痒，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是牺牲的奉献。你的奉献总应该会叫你的心滴几颗血。保罗对哥林多人说，第七节，你们既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格外满足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重复的出现，意思是不仅满足，而是超乎了，过于满足。哥林多教会在基督里面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他们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也就是说他们领受的是完整的恩典，包括慈惠、事工、乐捐。这个恩典，保罗的逻辑是，你们既然凡事蒙恩，你们既然蒙了恩，就当在这个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他继续说，我说这话我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 试验你们的爱心的真实或实在。在此我们就看到我们奉献，圣徒奉献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别人的热心。马其顿教会的热心，保罗言下之意是，你们既然在凡事上都不输别人，你们也不应该在此事上不如人。保罗其实只不过是告诉哥林多人，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也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保罗说，办成这事，完成这事对你们有益，对你们有益，因为只有好意是不够的。哎，因为有一句话，我们礼拜三查经的时候有提到，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铺满了好意。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你有这颗心就够了。你有这颗心就够了，对基督徒来说总是不够。他只足够送你下地狱。我想，我要，我真的有意，就是通往地狱的快速道路。劝勉和命令，劝勉和命令其实不过是帮助有的时候软弱的，有的时候幼小的基督徒，要圣徒们明白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去激励他们做本来就该做的事，激励他们去做本来他们就想要做的事。十二节，因为人若有颗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有的。什么是他所有的？这里的所有，绝非单纯指一个人的物质上的所有。这个所有是指基督徒所领受的恩典。按照你所领受的恩典，多少恩典你就施舍多少恩典。恩典就是如此的运行在圣徒之中。这样子，我们的恩典就不是死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惨淡，往往是因为他的生命成了恩典的坟墓，恩典临到他身上就死了，只进不出，没有发挥效用，也从来不会恩上加恩。之后保罗在第九章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上帝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你们会多多的蒙恩。为什么？使你们凡事都常常充足。为要做什么？让你们吃吃喝喝吗？ No， 能够行多样的善事，领受恩典，为要叫你们能够行多样的善事。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评估有什么？我想不是按照我们存款里、户头里的存款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凭着我们到底有几栋房子、有几部车，而是将自己一切所有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占为己有，反而认知我们自己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托付我管理的恩典。所以你领受恩典，你就必须思想要如何运用，如何舍去这个恩典。有些教会会提供奉献的准则，我也听说有教会会与人立下合约，还有些教会登记信用卡，每个月直接从户头里面扣款。这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新闻，我从来没有听过，直到这周才听过这样子的事。我必须说，主啊，原谅我真的孤陋寡闻，你们也许知道这些事都比我还多。也许这也凸显心腹真的是太落后了。我们也应该有 线上付款机制，也许立下合约，也许扣下你的信用卡，或者直接告诉你一个数目，或告诉你一个百分比，真的比较简单，真的比较省事，也真的比较有效率，你们也就不用想的那么多。但是弟兄姐妹，基督的生命哪有那么简单？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怎么可能会叫你的生命那么简单？或许我们不应该总是那么有效率，或许在幸福的人不应该太舒服。你们必须思想你们领受多少恩典，你们必须学习管理上帝所托付给你们的恩典。你必须问，我要买一部法拉利还是奉献一部福音车？是的，福音车，也许幸福有一天要买福音车。我们必须学习，我银行里的存款不是 90% 算我的， 10% 归于上帝。 No, it's 100% 都是上帝的。我们必须认知，我们不过是管家，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幸福不会有自动扣款，因为你每次奉献，你每次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你每次就必须思想，我如何运用上帝赐给我的恩典。这是幸福关于奉献的教导。我不知道这够不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我们可以讨论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幸福这个教会非常的小，我们没有建堂，我们也没有开咖啡厅，也没有什么拓展上帝国度的大工程，我们的野心很小。这个教会的事工也很单纯，我们的财务也公开，你只要花5分钟的时间去看公告栏，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每个月的收支是多少，每个月的拿到的奉献是多少。如果我们要拓展事工，如果我们要有新的实习牧者来，那我们每个月需要多少奉献，这个不是很困难的，每个人都可以去看而理解的。这也是你们在做每一位会员的责任，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确认，你在此的奉献确实有叫你自己和你的肢体得益处。保罗说第13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也可以，原文没有将来，所以我认为不是指时间上的差别，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足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平了，或者公平了。均平不是指每个人的存款都一样，而是指没有一个圣徒缺乏恩典。均平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基督徒身份最具体的表达。圣徒若真的是基督的肢体，那么怎么可能手有东西吃，脚却饿肚子？ Mixed metaphor。 或者用保罗他自己的说法，他自己的说法，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着俊美。上帝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照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可以用富足来代替荣耀。若一个肢体富足，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若一个肢体有欠缺，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这我想就是马其顿圣徒乐捐的秘诀。他们认知捐献捐款给基督的肢体， 必然叫所有基督的肢体，包括他们自己喜乐。认知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明白保罗为什么会引用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出埃及记16章18节，讲到上帝在旷野赐以色列人玛纳，没有人会有多余，也没有人会有缺乏。这个没有多余也没有缺乏的原则，如今仍然运行在上帝的子民之中，就是在教会里面。只不过上帝不再直接的分配资源，就是从天上直接降下玛纳。他现在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叫没有多余也没有缺乏？就是要圣徒，就是要你我借着教会的事工均凭恩典，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所以关于奉献我们还有很多重点没有时间说的，同工提醒我讲到不要有太多点，否则就抓不到重点。 So 最后一个点，这个就是重点最重要的一点，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神学的大纲和总和。谁奉献？你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你们知道，你们就奉献。你们为什么奉献？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们知道什么恩典？什么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精彩的神学。神学就是叫人向上帝活的知识。在这件最平凡，你可以说最俗气、最世俗的事上，关于金钱的事，关于奉献的事，你看得出来这有最深厚的神学基础。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恩典？他本来富足，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什么？我要心服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你们受教，就如哥林多人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保罗在这封信之前已经提到这个恩典，上帝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有五章二十一节，就有五章十四十五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有五章十四十五节，就有四章十二节，死在我们身上发抖，生却在你们身上发抖。我们死好叫你们得生，若是如此，若是如此，那么你们，你们这些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你们这些应该效法我们，因为我们效法基督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不能够为彼此舍去的？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应该是你们最喜欢的经文，因为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其实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应该是你最喜欢的经文。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知道，在那里加拉太书他说我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的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他是爱你，为我为你舍己。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不外乎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只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本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上帝同等为强夺的那一位就是他。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人子，他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赤裸裸的来，他赤裸裸的死，只在的荆棘的冠冕，他没有留下任何事。那我们应该严格来说，他留下一件外衣和一件内衣给钉死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他从最高处来，他在最深度的贫穷之中离去。为什么？好，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了我们，好叫一无所有的我们成为富足。成为富足，弟兄姐妹，你怎么评估这个富足？你得到了什么？你所有的是什么？若你不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这个富足，那么再多关于奉献的教导对你来说都没有用。但是你知道，但是心腹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因为你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没有只把多余的给我们，反而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这些本来极度贫穷的人，没有例外，都成了富足。而人的财富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富足，不外乎就是那如今升天坐在你右手边，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产业，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他是我们所领受满足的恩典。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想上面的事，好叫我们在下面效法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他给了我们他自己，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给出去的？我奉他的名祷告，阿门。